汉书卷七十一，卷书于薛平朋传第四十一。卷不疑，字曼倩，渤海人也。至春秋，为郡文学，进退必以礼，名闻周郡。武帝末，郡国盗贼群起，鲍胜之为直指使者，以绣衣持斧逐捕盗贼，督克郡国，东至海，以军兴诸不从命者，威震周郡。胜之素闻不疑贤，至渤海，潜力请与相见，不疑冠进贤官，带累巨剑，配环爵，包衣薄带，盛服至门上夜。门下御史解剑，不疑曰：“剑者君子武备，所以未深，不可视，请退。”立白胜之。胜之开阁言请，望见不疑，容貌尊严，衣冠甚伟。胜之洗履起营，登堂坐定，不疑据地曰：“且服海滨，闻鲍公子威名就矣。今乃成言皆辞，凡为利，太刚则折，太柔则废，威行失之以恩，然后树功扬名，永终天禄。”胜之之不疑非庸人也，敬纳其戒，深皆以礼义，问当世所施行。门下诸从事皆周郡选吏，侧听不疑，莫不惊骇，至昏夜罢去。胜之遂表见不疑，征役公车，拜为青州刺史。久之，武帝崩，昭帝即位，而齐孝王孙刘泽交结郡国豪侠谋反，欲先杀青州刺史，不疑发觉，收捕，皆服其孤，擢为京兆尹，赐钱百万，京师利民，敬其威信。每行县路囚徒还，其母辄问不疑，有所平反，或几何人？即不疑多有所平反，母喜笑，为饮食语言异于他时，或无所出，母怒，谓之不实，故不疑为利，言而不惭。始元五年，有一男子乘黄犊车，见黄诏，一黄钗鱼，着黄帽，一北阙，自谓魏太子。公车已闻，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担杂食事。长安中吏民聚官者数万人，右将军勒兵阙下，以备非常。丞相御史中二千担智者，并莫敢发言。京兆尹不疑厚道，敕使立收复。或曰：“是非未可知，且安之。”不疑曰：“诸郡何患于魏太子？昔蒯聩违命出奔，辄拒而不纳，春秋视之。魏太子得罪先帝，亡不及死，今来自缢，此罪人也。”遂送诏谕。天子与大将军霍光闻而加之，曰：“公卿大臣，当用经术明于大义， 尤是名声重于朝廷，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。大将军光欲以女弃之，不宜故辞，不肯当，久之以病免，终于家。京师祭之，后赵广汉为京兆尹，言我进兼止邪，行于利民，至于朝廷事，不及不宜远甚。廷尉验制何人，竟得奸诈，本夏阳人，姓程，名方遂，居湖，以卜筮为事。有故太子舍人常从方遂卜，谓曰：子状貌甚似魏太子。方遂心立其言，即得以富贵，即诈自称义阙。廷尉代诏乡里识之者张宗禄等，方遂作诬枉不道，腰斩东市。亦云姓张，名延年。